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六面，第六面，我们从第一行念起，龙王若利杀生，即得成就十利恼法。何等为实，一于诸众生普施无畏，二常于众生起大慈心，三永断一切尘秽习气，四身常无病，五寿命长远。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接着往下面看。六恒为非人之所守护，非人是指人道之外的，多半是指鬼神。鬼神谚语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纵然是恶鬼，他对于这个善心的人，他也尊敬，他也不会去伤害他。纵然是有冤业，过去的冤家债主，遇到慈心的人啊，他一样恭敬，不但不来找麻烦，也会拥护你。为什么呢？你的善心善行，他也沾光啊，他也得福所以这个心善、念善、行善比什么都重要。在一切病痛当中，我们知道病痛的来源归纳了不外乎三方面。第一个是饮食起居不调，我们今天讲不卫生呢，招来的病痛，这个呢是要找医生，医药能帮得上忙。第二类就是冤亲债主找来了，像乌达过斯得的人面疮，这一类的。所谓有佛法里面讲非人，世间人讲冤鬼附身，这个事情我们在中国在外国常常遇到很多来都来找我遇到怎么办，被这些冤鬼缠身这个要调解。凡是遇到这一类的，看医生吃药只是有一点帮助决定不能够治好最要紧的呢是诵经拜忏来调节。像这个梁皇忏慈悲三昧水忏这一类都是属于调节的。他如果接受，这对方接受调节了，他就去了，你的病就好了。第三种叫业障病， 这不是冤家对头，是自己造的罪业太多了，业报。这个病很麻烦，医药不能治，调节也调不好。可是佛教给我们忏悔，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讲的忏除业障，从哪里忏呢？从心地上忏呐，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呐，心，这个病就有转机，转危为安呐。那后面这两种病，这个断恶修善呢？都非常有效果，尤其一个人真的回头了，知道自己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错了，彻底改过自新，不但是业障病你没有了，消除了，就是冤家债主也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善人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所以非人也得福啊！他们不但不害你，他们来守护你啊！所以我们同学当中有念佛、有诵经的时候感到感觉到旁边有这些非人。甚至于自己毛骨悚然，有这种感觉，不要害怕。确实旁边是有，可能还不在少数。少数你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感觉，不在少数。这个时候真诚念佛诵经给他回向。你就是在超度他们了，念经念给他们听了，他们听了会觉悟，就像过去禅宗慧能大师偶然的从人家窗户外面经过，里面有人念金刚经，他一听他就明白了，他就觉悟了。鬼神当中喜欢听经的很多所以说是你常常会得到天地鬼神的守护。我们佛门讲的护法神呢，护法神保佑你啊。第七，常无恶梦清觉快乐。就是你每天晚上休息睡眠非常安稳没有噩梦。这一条我们要常常用它来检点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功夫得不得力了，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验。没学佛的时候常常做噩梦几乎天天都做噩梦学佛之后学一段时期噩梦少了这个就是功夫得力了你有成就了再往上提升呢，噩梦没有了一年当中难得有一次噩梦，你功夫不错了功夫更要纯，那就是常常梦到圣贤，梦到佛菩萨梦到经典上讲的殊胜的境界这是好相 如果我们学佛，一个星期当中还会有两三次噩梦，要特别警觉，我们的功夫不够。从哪里修起呢？断恶修善。一定要很认真的改过自新。所以这是最容易最平常呢测验我们修行功夫的一个方法。第八了，灭除冤结，众冤自解。这个冤结就是我们常常说给人家了有过节有不愉快的事情世俗里常讲得罪人了，得罪人的事情太多了，得罪人的事很容易触犯，特别是在言语上，有意无意给人结了怨我们的言语态度，这在古时候从小就教学父母教，老师教教这个目的何在呢？不要得罪人，目的就在此地一个人果然能做到一生不得罪人，这人就很了不起所谓是正人君子。可是在现前社会，古老的这个教学我们都没有遇到，处事待人接物的规范我们没有听到过，所以有意无意当中我们得罪人就太多太多。聪明人所谓是常常碰壁逐渐逐渐学乖了知道谨慎，这个人在社会上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他都会成功的。为什么呢？他得到许多朋友帮助的不明白这个道理，处处得罪人呢，得不到别人帮助孤立无援呢，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是失败的出家也不例外，得罪人多了护法都没有内护外护都没有，那你就相当艰难困苦。所以佛法常说结缘要结善缘要结法缘，这个重要。我们过去跟李炳南老居士，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家跟他学佛，跟他学讲经，他交代我们第一桩重要事情就是与大众结缘他告诉我们，如果不与一切众生结善缘、结法缘，你学得再好，你在讲台上讲的天花乱坠，没有人喜欢听。上台讲经，听众很多人，你的法缘殊胜你跟人结的好缘多决定不要结恶缘，结恶缘麻烦就大了你的障碍就多了你的仇敌就多了恶缘也要把它化解化解的方法 自己真正断恶修善啊，所以说灭除冤结，众冤自解啊。只要你真的回头了，真的是善人了，为社会大众所肯定，你的冤家债主看到了，听到了，他心也平了，报复的念头啊熄掉了，解冤释结的方法。第九，五卧道部，自己有信心，肯定将来不会堕三卧道。为什么呢？三卧道的业因呢，纵然有，这个是不能避免的。无量劫前造的嘛，造的恶业嘛，可是因要起现行，就是要结成果报，必须有缘。因要没有缘，不会结果。好比我们一个瓜的种子，那是因呢，把它放在这个玻璃杯上，放100年，它也不会长成瓜。为什么呢？没有缘它的缘一定要土壤要水分，要阳光空气，你把它的缘断掉了，所以有因呢不会结果我们知道每一个众生阿赖耶心里头设法界的业因通具足我们有三卧道的因，我们也有做佛做菩萨的，通通都有所以在设法界里面，我们要想有怎样的成就，你只要懂得语言就行了我想做佛，我把我这个佛的语言让它念念增长，其他九法界的语言我把它控制远离他那我这一生当中就做佛了嘛那么做佛的缘最重要的是什么？念佛念念都跟佛相应，你就决定做佛了不要怀疑自己没有善根，没有佛种那就错了，一切众生皆有佛种所以自己要有信心。净业三福第三条里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这个我们讲了很多很多遍那个深信因果不是别的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一定要相信念佛就做佛念菩萨就做菩萨，所以真正懂得的人，明白人，他一天到晚只念阿弥陀佛，他也不会去念经，也不会去念咒，也不会去修他的其他法门。为什么呢？杂了，杂了，乱了，功夫不纯最重要是功夫纯功夫纯你就决定有把握为什么有些人他对于自己往生具足了十分的信心他专修，他不杂夹杂，那么你的这个能不能往生是个未知数功夫纯疑是决定肯定的所以还搞其他的干什么我们每天听经读经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断疑生信，为这个如果你已经相信了 决定没有丝毫怀疑了，这个经教就不要了。你还在这听经读经干什么？一句佛号念到底。往年印光大师的念佛堂就是一句佛号，决定不掺杂其他的。起香的时候念一遍弥陀经，那是为什么呢？为了摄心。在进念佛堂之前，心是散乱的，一卷弥陀经念下来，收心的意思在此地。如果心清净，心不散乱，这一卷弥陀经都是多余的。然后才知道人家用最上乘的功夫是怎么用法的。我们今天念佛，又想念地藏经，又想念行愿品，还又想修密宗，掺杂很多许多法门，这是没有福报啊。我们一看是薄佛之人，不是佛法里面讲的最上乘人啊。我们要明了最上乘就是一句佛号。那我们道场每一天还讲经，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戒淫除饥。帮助社会，消除灾难，所以讲经就很有必要了。这是帮助社会。世间多一个人学佛，多一个人明了佛法，世间就多一个善人，多一个善人就少一个恶人。善人多，恒为非人之所守护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我们是帮助一切众生消灾免难，是做这个的。对于自己，决定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信心不具足，还有疑惑，还有怀疑，遇到境界还会动心，读经，听经读经，那么读经最好也是一部啊，你才专呢，专念无量寿经，专听无量寿经。还要不要听其他的经呢？那信心不足，疑惑不能解除，就多听。那没有怀疑的话，你听它干什么？这个是古圣先贤、历代祖师帮助上上根人的方法。那么你也是发菩提心，要普度一切众生，帮助一切大众，那你要多学。为什么？众生根性不相同，广学多闻是为谁呀？为别人呢，不是为自己呀。这个一定要知道，我学的东西很广泛，我可以能度很多不同根性的众生，所以学是为别人，念佛是为自己。自利跟利他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利他绝不妨害自利。自利也能帮助利他，这样就好啊。所以决定 自己有信心，绝不堕三恶道。第十最后一条呢，命中升天。这是说你没有发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决定升天。来生不会在人道，在天道享天福去了。何以故呢？天人是慈悲，你能不杀生，一生持不杀生的这个善法，你的德行的水平跟天道等齐啊。升天是这个道理去的，不是说天天供养天神你就能升天，天天巴结他不行啊，你的德行水平要跟得上他们，你不拜天你也会升天。那么这个十种果报都是善的果报，所以永离一切烦恼，这是叫我们能离杀生呢，就能离这些苦恼法。摩诃这条，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得佛随心自在寿命。不杀生是无为布施，无为布施的果报健康长寿。所以你能够把这个功德回向无上菩提，将来成佛就得佛的无量寿啊！随心自在的无量寿啊！我们晓得果报这么殊胜，这么圆满，就应当认真来学习，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伤害的心，不但不能够伤害，使众生生烦恼，我们就错了，我们使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们自己就常常有烦恼，就不能断烦恼。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此。